真係幫到啲企業啦。 你剛才都提到呢，今一輪的保就業計劃呢都是俾僱主呢可以就住一啲嘅長者僱員呢去申請呢個嘅補貼啦。咁講緊嘅就係少過3000元 月薪嘅65歲或以上嘅僱員呢就可以僱主為佢申請到4000元嘅補貼啦。咁但係呢就呢啲嘅65歲以上僱員呢，咁佢可能未必有呢個嘅強積金户口嘅，即可能佢係自己已經係領取咗啦，因為佢都可以夠年齡咧去到領取強積金啦。又或者咧，佢其實以往係未有開過呢個嘅強積金户口嘅。咁喺今次嘅補就業計劃之中，佢可能未必申請到喎，係嘛？ 佢就話咧，就係、是、啊，因為我哋其實之前都反映過呢個問題，咁但係佢最後咧就話，如果真係要幫啲65歲以上嘅員工去申請咧，都冇問題嘅，只要你即刻開翻一個強積金户口就可以㗎啦，咁樣，咁我哋又覺得，咁點解唔簡化啲係即係一啲65歲以上嘅人士係可以好簡單提供一啲，譬如佢可能有報税啦，有顯示收入啦，有啲糧單啊，係咪已經足夠證明呢？咁當然政府嘅講法就行政工作會大增啦，去審查呢啲。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因為65歲以上嘅員工其實仲翻緊工嘅呢，如果統計處顯示就得10多萬嘅啫。咁又要真正符合到保就業喺呢啲行業裏面嘅年長僱員可能更加少嘅，得幾萬人嘅啫。咁所以我又覺得係可以簡化啲，用啲其他嘅證明囉。因為如果開強積金户口，咁又如果真係又開唔切，咁係咪又申請唔到呢？咁同埋法例其實都真係講明65歲以上嘅佢係真係冇需要開強積金戶口，或者係唔需要供款㗎嘛。咁呢度係咪仲可以政府有啲彈性，可以即係再改善少少呢？咁樣 嗯， 係阿林振聲啊， 係 我哋睇返兩年前呢嗰、那個計劃就係、是每個月9000元就補貼6個月嘅，咁而家就每個月8000元補貼3個月，咁你覺得個力度其實夠唔夠呢？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叫做第五波放緩啦，但係都有人話會唔會有第六波嚟？你點睇嗰個力度，同埋係咪真係幫到啲打工仔咧？ 係我哋，因為呢啲錢其實都係公帑啦，咁我哋都希望係依家先觀察住先，即係頭3個月可以盡快發放俾啲企業啦。咁有冇需要去延續呢，就要睇返嗰個情況，咁嗰個放寬嘅情況啊。咁如果係真係4月21日放寬，咁就之後就冇再進一步放寬啦。咁可能有啲企業都係困難嘅，譬如你飲食業依家都只係夜晚放寬到去4人1台。咁以前有啲中式酒樓呢，其實好主力呢就做嗰啲大型啲嘅宴會。咁你依家只係放寬到去4人1台呢，其實都未必真係去返佢之前嗰個營運嘅水平啦。咁另外戲院嗰啲又係，就算你俾你入場，依家都係限制一半人數，可能佢嘅收入都係冇以前，即係同以前爭好遠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去到真係放寬到一個好寬鬆嘅一個社交距離，咁可能政府仲要觀察住有冇需要再有新一輪嘅一啲保就業計劃咯。 嗯，咁另一个问题咧，都有啲嘅劳工界人士都提出过，咁就系话咧，嗱，保就业计划咧，无论系上一轮同今一轮都系啦，其实就系保嗰个嘅雇员人数吓，咁但系咧就究竟嗰啲人数系咪同一批人呢？咁今次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唔係呢個政策目標嘅，咁所以都擔心咧，就係僱主可能咧就係之前去申報嗰個嘅人數，同而家咧可能就換曬人嚇，就所謂炒舊人請新人，就係、是、請一啲即係低薪啲嘅新人咧，咁就去到填補嗰個人數，咁就可能係令到某一啲嘅員工咧，可能係未能夠受益啦。咁你同唔同意呢啲講法啊？ 確實佢呢個機制呢，事實上係有即係有可能出現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就即係可能又未必係太普及啦，因為佢其實如果俾咗啲錢啲僱主，咁啲員工又不嬲都喺度工作，咁其實實際就即係真係未必有誘因去即係俾啲僱主去解僱啦。咁你話 如果佢想解雇一啲高收入嘅人，但係呢就請返一啲低收入嘅人，咁就算冇呢個保就業，可能好多即係雇主都其實都可以咁做㗎嘛，如果佢做得到。咁但係我哋就希望真係其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希望政府都可以留意下有冇一啲特殊嘅情況。即係當然，如果有啲企業佢只係平時好正常咁樣解雇一兩個人啊，或者有僱員係離職啊，咁呢個冇問題咧，係正常嘅情況。但係就要留意一下有冇啲僱主係真係大換血嚇，咁啊多啲抽查。咁另外特別咧，就係佢亦都提到咧，上一輪嘅保就業計劃咧，其實違規嘅公司都有860間嘅，咁仲有一啲欠款咧，7000多万都係未俾嘅。嗱，咁呢啲企業咧，係咪可以即係納入為一個即係黑名單啊？咁你就係針對即係呢啲可能過往投訴個案多嘅一啲企業啊，喺上一輪嘅保就業，咁特別要留意呢啲企業，睇下佢有冇做一啲即係對一啲員工或者即係冇支付到嗰個工資啊，或者係好似你頭先講嗰種情況係大換血啊咁樣咯。 我個人就唔係太擔憂呢方面嘅，正如林真星所講，其實大家擔心僱主會炒人，但係員工都可以離職噶嘛，員工都可以轉工噶嘛。咁如果我係僱主，其實個員工轉工嘅話，我都擔憂喎，要起碼短時間內請翻足夠人先攞到嗰個補貼嘅喎。咁香港嘅勞工市場係好流動性嘅，我覺得係好彈性。咁甚至我哋聽到飲食業亦都話，而家開始雖然開翻都有啲人話請唔到廚師啊，成日都聽到呢啲情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雙向，或者未必一定係會真係助長到即係老闆炒員工。 是，所以嗰個誘因其實就又唔係太大嘅，咁特別今次咧就佢改善咗咧，就係話即係嗰8000元。攞咗8000元咧，就真係要希望嗰個員工咧，就真係有8000元啊嘛。咁就唔同上次咧，俾佢自由分佈，可能佢攞咗一大筆錢之後，咁有一個咧就淨係俾2000-3000佢，咁另外一個咧又俾10000元，咁就即係分配不均咯。咁今次係即係政府係做咗呢個咁嘅規則，咁亦都希望佢監察住真係個情況，真係可以做到攞咗8000元就真係俾翻8000元員工咁樣咯。 嗯，林振聲，你頭先都提到咧，咁上一輪嘅保就業計劃咧有860名嘅僱主咧，咁都未有按遵守佢保就業嗰個承諾啦。咁其实咧就你自己有冇留意到边啲嘅个案？咁系譬如今次嘅保就业计划有冇可能都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同埋你觉得应该点处理咧？嗱，头先你都讲啦，即系今次嘅保就业咧系需要雇主就系必须要将嗰啲嘅补贴摆翻落员工工资身上面啦。咁啊，当局咧系会抽查一啲嘅呢个强积金嘅记录咧去到核实啦。咁样，今次你觉得会唔会仲有乜嘢嘅个案可能会出现？即系上一轮可能有啲咩例子，惊今次会出现，会点样防范咧？应该 系啊，因为上一次系啦，都有即系800多间公司系即系俾政府系知道，可能都系违规啦。咁特别系违规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原来因为违规咧系要有一啲罚款嘅，咁仲有7700多万咧系未收翻嘅。即係呢兩年嚟，好似政府咧就好似由得嗰啲企業咁，咁你唔俾就冇所謂啦。咁只不過係今次如果嗰啲企業咧要再申請咧，就必須要俾翻嗰啲罰款。即係話如果呢啲企業咧，佢今次都唔申請啦，咁佢其實又係可以唔使交之前嗰啲罰款喎。咁我哋覺得呢個就唔理想啦，即係希望真係政府可以喺嗰個執行上面係可以嚴厲啲，咁加上有啲阻嚇力啊，咁我諗絕大部分嘅僱主其實都會遵守啲規則咯。 系咁啊，其实譬如话上一轮咧都仲未去到缴交佢哋嘅罚款啊吓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政府都应该即系加强一啲嘅执法行动啦。 系 吓，好啊，唔该晒林振聲啊，多谢你。 系好，唔好客气。好， 林振聲咧就系劳联嘅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的确咧今次都会话系会加强嗰个罚则啦，会有一个10%嘅补贴额嘅一个罚款啦。咁就睇睇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啦，会将7月嘅补贴咧分两期咁样去发放俾雇主啦。咁所以都希望咧，会唔会可以咧从中，即系如果个雇主系已经违反咗承诺嘅，咁可能就从嗰30%嘅余额嗰度咧就扣除啦。咁

港岛过去九龙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近住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缓慢，龙尾是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的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有修路工程，去马鞍山方向挤塞龙尾去到爱月楼。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葵涌道上呈祥道、行人隧道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進入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好開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八點半就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啊，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嗰度 gel 夾，翻到好似個大家庭，個個都好開心。 晚市堂食，我就好贊成恢復翻病菌，唔識睇時間做嘢，日頭又好，夜晚又好，那個堂食都係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2022保就業計劃啊！咁啊，尋日就開始出咗呢個嘅申請詳情啦。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何建中啊，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啦嚇。 好啊， 有黃先生喺電話旁邊啊，黃生你好。 喂，你好。 係，請講啊。 係，我想反映個意見就係、是，如果下一次可以優化嘅話咧，係應該咁樣做嘅。係。就嗱、是，如果以利得税嚟講咧。就是、越高人工就是要交利得税越高，这个才是正确的。咁如果以即系派呢啲基本生活嘅津贴，即系人工津贴嘅话咧，就应该系用一个累退式，即系话咧低人工嘅应该俾多啲，高人工嘅应该系少啲。咁我举一个嘅例子，譬如话，如果你一万至三万嘅，你俾一万，吓咁然之后你三万或以上嗰啲，你俾即系俾八千。换之就系话政府实质上边佢补贴咧个冧十咧，即系个总额咧系冇变嘅。只不过咧，再进一步去保障一啲低下阶层一啲打工仔。 嗯 ，OK， 好啊，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吓。何建中点样睇呢个意见咧？嗱，因为即系政府一直都讲啦，即系呢个计划咧系我嚟保就业嘅。咁、所以咧，之前其实都有劳工界人士讲过话，你保就业唔保人工吓、啊。咁因为咧，其实如果呢段期间咧系呢个员工嘅薪酬系减咗嘅吓，疫情期关系啦吓，系减咗人工嘅，咁佢都。 个雇主都冇违反呢个嘅保住呢个职位嘅承诺嘅、哦，咁其实佢都仲系保住呢个职位吓，同埋攞到补贴嘅咁。咁所以咧，今次其实都系有一个嘅保就业吓、啊，就未必保公司呢个情况，亦都冇讲到话系即系唔同嘅员唔同薪酬嘅员工会俾唔同资助啊呢件事啦。即系无论系2020或者今年嘅保就业计划，都系一个划一嘅一个补贴嘅金额嚟嘅吓。 不过我哋睇翻两年前个计划咧，我哋睇到如果从嗰啲失业嘅数据咧，就似乎真系压止咗嗰个失业率嗰个飙升嘅，即系呢个计划。咁我哋记得其实2020年就系讲紧六个月嘅保就业啦。咁其实都帮到香港无论雇主或者雇员咧渡过即系比较困难嘅疫情嗰几个月。咁至于头先阿黄生所讲话按住即系薪金咧，即系理论上可行嘅，不过就可能从政府嘅行政角度咧就会有啲复杂。因为而家我哋就系希望快嘛，咁政府都话哦，4/29可以申请，最快5月初可以攞到。咁如果再将个雇员嘅一个分级同埋嗰个津贴挂钩嘅话咧，咁会唔会个时间又长咗或者复杂咗咧？而正正好似你所讲，即系如果个目的只不过系话保住嗰个就业人数嘅话，咁有呢种咁样嘅叫做按薪金嚟到去俾補貼，係咪又真係幫多咗好多咧？定係話嗰個行政手續會複雜咗咧？咁樣， 咁始終即係個政策嘅目的都係保就業啦，希望都企業喺呢個時間咧得到一啲補貼，可以保住呢啲員工嘅職位啦，嚇。咁好啦，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呢個時間咧就請嚟一個飲食業界嘅代表啦。電話旁邊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徐文伟啊，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 系你又觉得今次呢个保就业嘅计划咧，对于保就业嘅成效有几大啊？以你哋饮食业为例啊， 首先欢迎政府今次推出保就业计划啦，咁对饮食业嚟讲咧，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因为喺第五波疫情咧，饮食业咧都影响得好大啦。咁啱啱先21号先放宽一个社交距离措施，可以恢复翻晚市嘅堂食，不过都系4人1台啦。对饮食业嚟讲咧，就即系前边咧有个萝卜，嚟紧5、6、7月咧都可以有保就业，推动更多同业或者同行咧去增聘多啲人手，尽量做多啲生意。当然个疫情会唔会有第六波或者点样唔知，但系起码有诱因同动力咧去聘请多啲嘅员工或者从业员咧。去经营佢盘生意啦，咁令到咧雇主、雇员咧同埋社会咧都有三赢嘅局面咯。 不如都请你咧就从一个雇主嘅角度咧，去到分析一下今次呢个保就业计划嘅一个申请嘅详情或资格啦吓。嗱，其实咧你可以咧系循呢个嘅上年即系上次即系2020年嘅保就业计划所曾经报过嘅申领人数。去到申請啦，又或者係按住咧就係舊年第四季嘅其中一個月嘅一個僱員人數去到申請啦。咁作為飲食業界嚟講，其實個市況嗰個變化係點咧？你哋會用2020年嗰個數字去報啊，定係舊年第四季嗰個數字去報啊？ 我相信咧，同業咧或者飲食業界咧，都會用最新嗰個數字去申報佢個保就業嘅人數啦。因为点解咧？2020嘅保就业去到2022年咧，其实任何公司、任何企业咧，都有机会咧系扩大或者缩小咗个情况嘅。无论系扩大同缩细啦，如果保就业嘅人数同佢申请嘅人数咧唔符合咧，今次政府咧都系有一个罚则喺度嘅。即系举例，如果佢2020系得10个员工，嚟到2022咧，佢得8个员工。除了有个退钱的机制给政府之外呢，还要额外呢就罚款那个两个月工资是16000啦，就 10% 的罚款，即是要罚1600这样的。所以我相信呢，大部分的餐饮同业呢都会用最新最的情况呢去申请这个保就业啦。当然今次政府呢没有上次的保就业的月数呢是6个月，今次是3个月，那就未知个情况啦。咁大部分嘅同業咧，都對呢個保就業咧都抱有期望，希望咧都係可以疫情可以控制啦，同埋政府聽咗我哋業界或者其他持份者嘅意見咧，都將呢一個保就業每位員工嘅30000入息上限咧已經取消，因為飲食業咧30000一個員工咧 其实已经是中层管理或以上的职级，已经是30,000元了，即是说有一半或者甚至乎多过一半的人呢是保不到的，就是跟这个初心呢就违背了。 徐生，我都想了解现在那个餐饮业的就业情况。咁我哋知道餐饮业一路都系话重灾区啦，但我亦都听到有人讲或者啲朋友话，而家其实虽然恢复翻嗰个马氏堂食，但系请人都唔系咁容易。咁其实会唔会系一个供求失衡，系一个短暂情况，定系会唔会有啲人真系呢几个月转咗行，即系唔翻翻嚟饮食业咧？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情况？ 有几个原因嘅，如果单讲第五波嘅原因，请唔到人咧，就系因为影响太严重了，有机会有些企业或者有些从业员呢已经企业就可能放啲无薪假俾员工啊，或者有薪假啦，咁佢就转咗行，或者佢有啲短期嘅合约制嘅工种度做，咁就短时间就返唔到嚟飲食业。有啲呢就直情都转咗行啦，因为都睇唔到飲食业将来工作嘅前景同埋个稳定性，因为有机会係第六波、第七波、第八波，咁当然我哋全香港市民都唔希望有啦，但如果有个员工都会想，我在飲食业未来的日子会是怎样呢？疫情如果万一再回来，他的收入稳不稳定呢？这个都员工会想的嘛。 是啊，我都真的有朋友说请不到师傅，请不到厨师，西餐或者日本餐厅啊，这样。 是啊，因为他经已转了行，譬如他去了保安业或者建造业或者地盘工，其实他们可能相对的收入会稳定一点。第二，万一有疫情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对他们影响较小，因为他们还要养妻活儿啊，或者要供楼啊，那都有这些情况的嘛。 嗯 ,OK。徐文伟想问一下呢，今次这个保就业计划呢，是对于可以领取补贴的雇主呢有一个雇员补贴雇员人数的上限的，那就是呢1,000人啦，那当然啦，细餐厅来讲就即梗是够用啦，那但是对于一些集团式的食肆来讲，1,000人会不会其实都可能是未好够呢？即譬如你以你自己为例啦，即譬如你做茶餐厅连锁茶餐厅的，那又或者你一些的同行是做大型的酒楼集团的，1,000人这个数字其实够不够保晒整个集团的员工呢？ 这个就肯定不够了，1,000人做上限，因为我们饮食业呢是一个比较劳工密集的行业，基本上呢如果是一个连锁的集团或者品牌呢，不要说是大集团，可能中型或以下呢有10-8间铺，或者如果酒楼呢都其实已经超过呢1,000人这个上限了。舉個例，譬如一間中式酒樓10,000尺咁講，如果正常有生意，正常上呢可能一間酒樓呢都要聘請80-120个員工。如果係10间酒樓嘅連鎖嘅品牌呢，其實1,000人佢已經 over 咗呢個上限。咁但係當然都明白政府嘅出發點啦，都係想保住一啲中小企為主要嘅首要嘅目標啦，但係就可能忽略嗰啲中型或以上嗰啲就保唔到啦。 另外呢，而家佢嗰个聚会宴会嘅限制都係20人。咁佢而家第二阶段就应该可能会再放宽一下。如果我冇记错，喺一月份嘅时候，今年呢係好似有100人嘅。咁呢个会唔会都几影响嗰个餐饮业嘅复苏呢？因为而家你讲20人，即係4台，4人1台，最多5台。咁比较大規模嘅宴会，尤其是婚宴，应该就办唔到。 咁当然我哋热切期待就係、是、嚟緊第三階段嘅放寬咧，係以疫苗護照為基礎，完全可以放鬆俾我哋飲食業或者其他表列處所做生意啦。因為我哋已經有2-3年咧，已經被呢、這個599嘅限聚咧限住我哋做生意啦。如果攞最近嘅節日或母親節嚟比啦，比起上年嘅母親節咧，其實我哋而家嘅生意咧比上年咧都做唔翻5-6成生意。因为刚才主持都讲啦，而家都仲系受住个限聚令影响啦，虽然有晚市堂食，但都系4人1台、20人1场宴会为上限啦。咁所以好多宴会啊或者喜庆节目呢其实都冇订台嘅。以我所知呢，而家母亲节接订台嘅情况呢都唔系好理想啦。主要都去咗啲特色餐种，因为4人啊或者点样。 嗯，我知道飲食業咧都希望啦，爭取啦嚇，可以喺母親節嘅時候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但係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就係見記者嘅時候咧，講話會繼續咧會喺第二五月嘅時候放寬第二階段啦，但係就話可能會係五月嘅下半個月，即係可能會趕唔切母親節嘅檔期。你點睇呢件事啊？ 呢、這個對我哋業界嚟講就係失望啦，但係我哋都明白到疫情咧都有波幅啦。我哋都希望呢個疫情盡快可以做到已經去到動態清零啦，希望可以再低啲嘅數字呢，令特區政府令到特首呢可以盡快放寬返俾我哋業界去做多啲生意啦。因為母親節嚟講呢，對我哋飲食業呢其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日子嚟㗎。因為母親節呢係比父親節呢係旺啲嘅。同埋過去呢兩三年呢，其實大部分嘅母親節呢都可以講前兩年嘅母親節咧，其實都未放寬得到俾業界做生意，都係父親節先可以放寬翻咯。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係，徐文偉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嚟㗎。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歡迎聽眾咧打電話嚟講下保就業呢件事啊。咁都要講一講咧，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屯門蝴蝶村蝶心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好啦，何建中，我哋繼續講講保就業嘅情況啦。咁而家嗰個就業情況係點咧嚇？咁見到咧就係早前政府公布嘅失業率咧嚇，咁就去到5%，咁就比之前嗰個嘅數字咧係上升咗0.5%。嗱，5%呢個嘅失業率咧係講緊今年一月至到三月啦嚇，咁就比起舊年12月至到2月嘅數字咧就上升咗0.5%。咁而其中咧幾個行業嘅一啲情況咧都有上升嘅，譬如餐飲業啦、零售業啦、建造業、藝術等等嘅一啲失業率咧都係有上升嘅。咁究竟政府點樣去分析今次嘅一個失業率嘅上升咧嚇？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尋日喺記者會都講，都預計咧下次再去公布失業率嘅時候咧，可能再會上升添，因為下次咧就係講緊2至4月啦，就正正係疫情最嚴重之時啦。咁相信咧就下次嘅失業率公布咧會再上升啊。不過就相信咧呢個失業率咧已經見咗頂嚇，失業高峰咧已經過，將會咧係回落嘅嚇。咁究竟點樣睇啊？而家嗰個失業率嗰個走勢咧，保就業計劃究竟可唔可以真係保到就業咧嚇？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經濟學者同我哋傾傾啦。電話旁邊咧有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李兆波你好， 你好你好，陆宇光你好，何建章 系你点样睇呢个嘅保就业啦？讲保就业先啦，其实保就业嗰个嘅成效，你觉得会系点啊？ 嗱，嗰个咧出得太慢啦，即系由佢推出嚟，至到依家又要搞申请咧，攞得钱你都5月头5月中啊。其实最好咧就应该咧就系特首宣布咧就系依家收緊嗰啲社交距離，即係大約農曆年前後咁上下啦。佢講得呢啲咁嚴苛嘅措施咧，應該就同時推出就好啲。因為如果同時推出嘅話咧，啲僱主佢就會睇到睇住條數啦嘛，即係知道咧啲救命錢咧就好快會嚟啦。咁變咗佢可能啲炒人嘅決定可能會暫緩啊，又或者咧就係唔做呢啲咁嘅決定嘅。因為其實啲企業都捱咗好耐，我識都有啲即係企業佢捱咗2年幾嘅，終於都搞唔住啦。即係譬如旅行社有啲捱咗2年幾都好嘢噶啦。咁但係依家呢個情況咧，我睇到咧就係、是、即係政府有政府做嗰啲嘅抗疫嘅措施，非常之嚴苛。但係呢個保就業嗰啲咧就好遲先推出，推出嚟之後咧，由宣布至到依家真係申請到嘅啦嘛，就都係發覺咧好慢。咁其實有好多都執咗啦。咁應該你保就業個計劃應該係幫一啲咧係一啲弱者啊嘛。強者佢其實都係應該係生存到嘅，我哋睇到嚇，咁變咗依家剩翻啲弱者咧，即係啲弱者其實已經消失咗，即係可能我聽到啲人咁死咗，咁你再有啲補助嘅話，其實係冇意義嘅。 咁而家我哋就有新嗰套計劃，就係話5至7月啦。咁你覺得有冇效咧？因為我哋2年前就講緊6個月就每個月9000蚊，而家就3個月每個月8000蚊。亦都正如你所講咧，即係我都同意就係因為其實個補助計劃係做第二次嘅，第一次有經驗咧。第二次推出其實係可以快啲嘅，咁而家其實你覺得對於即係進一步控制嗰個失業率，那個作用大唔大咧？ 嗱，其實作用真係唔係咁大嘅啦，已經，即係已經係遲緩咗好多。因為本身咧，我諗最重要應該就係話，佢放寬咗嗰啲嘅，即係社交嘅距離啊，嗰啲嘅一啲限制啊咁樣，嗰度反而係緊要，因為嗰度你睇住條數，你見到即係一放寬咗咧，街上面就多咗好多人，嗰、那個係一個宏觀經濟帶嚟一啲嘅效果，多過就係政府嗰啲嘅救濟啦。即係要救濟嘅，應該早啲救。你而家整出嚟嘅話咧，其實要即係。已經俾得嚟嗰啲咧，佢根本就唔使幫嘅，因為佢根本喺嗰個咁大嘅風浪裏邊，佢已經係仲係繼續係存在噶嘛。反而要幫嗰啲就係應該咧，就已經沒咗頂消失咗嗰啲，咁變咗就係你個保就業計劃就係達唔到本來嗰個嘅效果咯。 咁但 係 政府早前都有一個失業援助噶嘛，每人10,000啊，失業一個月以上。咁你覺得嗰個其實亦都真係幫唔幫到當時最水深火熱嗰班人 咧？嗱，兩個啦，呢個保就業就。即係俾啲僱主啦，另外嗰個咧就係失業援助金就俾嗰啲嘅失業嗰啲人啦，但係嗰個咧又係到喉唔到肺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最近出嚟嗰個咧就業不足率咧，嗱失業率就啱你提過啊，升到5%，唔係嘛？就業不足率就2.3%升到3.1%嗱，就係顯示到咧就有好多人咧佢係冇失業嘅，冇被炒，但係話俾你知你唔使翻工啊，唔使翻咁多工啊，咁變咗其實個人工咧就即係。大幅咧就係下調咗好多嘅，咁呢班人好慘喎，呢班人咧其實係攞唔到呢個失業救濟金嘅喎，咁我識得有啲酒樓咧就好醒啦，佢哋咁樣，但係佢冇做咗犯法嘅嘢，只不過咧就話咧，即係佢就同佢做翻整套嘢，就係話你依家係失業超過一個月啦，咁樣繼續曬嗰啲日子，咁佢攞到呢個失業嘅即係援助金啦。如果你發覺咧就係佢根本係冇炒到佢嘅話咧，咁、那個時間又唔夠嘅話咧，咁係攞唔到嘅，咁大家就即係大家。做翻政府嗰、那個計劃裏邊咧，相應一啲嘅要求嚟到咁樣啦。咁樣其實就唔好理想嘅。其實即係我覺得政府係應該即係比較即係寬鬆一啲。當然第一次，譬如我講翻嗰個保就業嗰度，第一次就嚟曬大肚啦，有啲超市嗰啲俾好多錢。但我比較翻咧，新加坡咧係好到位嘅。新加坡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啲補助嚇，佢有一啲咧就係俾個人嘅，有啲就俾家庭嘅。家庭裏邊如果你係受入咗啲檢疫營嗰啲咧，都有一啲嘅補助。有啲咧就係叫一個 job support scheme 咧，就俾唔同嘅企業，唔同企業咧時間好長嚟講咧，差唔多2年，唔同嘅百分比睇翻疫情。最近有一個咧叫 small business 嘅 recovery grant， 專俾啲係中小型嘅企業嘅。嗱咁咧就到位好多咯。佢睇到就係如果你係家庭成員好。好個人好樣如果係企業好，你喺今次嘅疫情係受到打擊嘅話咧，佢總會有一啲咁樣嘅計劃係幫到你，同埋個申請時間係好長好多咯。即係譬如咧，我哋睇到嗰、那個佢叫 COVID-19 Recovery Grant 啫，佢嗰個申請日期係2021年1月18日到2022年12月31日啊！我初初以為自己睇錯嚇，原來就唔係嗱，政府唔係你睇到佢即係嗰個失業援助金嗰啲咧，幾個禮拜申請我又覺得真係即係我覺得太過官僚咯。 好啊，唔该晒李兆波，多谢你。 好，多谢你。 系李兆波就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听众喺电话旁边啊，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 咁我就对于头先阿李兆波各位讲者所讲咧，佢嗰个讲法咧，我又好赞同嘅。因为嗰个保就业嗰个计划咧，确实系嚟得太迟啦。对于我哋中小企。咁我本身都係一個中小企嘅老闆啦，咁我亦都即係自誇自己都係一個好老闆，因為我哋都捱咗一段時間，咁我都好無奈地都要喺即係過完呢一個農曆年呢，就要將一啲即係低級嘅文職嘅員工呢，即係就辭退啦。咁辭退咗之後呢，咁你3月中係咪先至政府先至再通知話有呢，即係先至再公告話有呢一個保就業嘅計劃。咁喺呢段時間嘅話咧，咁嗰啲被辭退嘅員工咧，我都係即係叫佢哋咧就即係自己申請翻嗰個10,000嗰個失業救濟啦。咁嗰個失業嗰個救濟金啦。咁我亦都係諗緊就係話，即係當有保就業嘅計劃再提供翻俾我哋呢啲中小企嘅時候咧，咁我會考慮即係將呢啲辭退咗一啲有經驗嘅文職嘅員工咧，都會即係招聘翻佢範圍咯。咁但係希望即係政府呢次就唔好淨係3個月啦，就最少都係起碼要有半年啦，就咁樣。 阿陳生啊，你嗰個行業有冇受到政府嘅特定資助㗎？ 係 冇嘅，冇嘅，因為我哋係做啲機械貿易嘅化工嘅原料嘅，咁、 okay. 所以變咗即係話我哋係對於過去政府嗰2年嗰啲咩？ 餐廳酒樓啊，咁對我哋完全都風馬不相干啦，都冇關係啦。 好啊， 都攞唔到啲咩資助。 好，時間關係，同陳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以及虎山道。提一提大家，西贡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有修路工程，去马鞍山方向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木棉山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0点，成交3700多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35.8升8.4，美团145.3升6.7，盈富基金20.14跌2仙，招商银行44.7跌2蚊，阿里巴巴84.9升3.05仙，恒生中国企业68.3升7.2，京东集团212.2升11.4，友邦保险74.85跌1.5，汇丰控股49.5跌2蚊，跌2.15，中国海洋石油9.8跌4毫。五大升幅股份：灵泰医药、金威医疗、精优药业、三外健康集团、好天国际建投。五大跌幅股份：索信特控股、捷利交易宝、创梦天地、车市科技、智恩集团控股。美元兑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6，日元127.79，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5，人民币6.546，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069，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港金系报17,77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03.66美元，卖出价1,904.38美元。港汇指数9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何文田培正道，培正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医疗辅助队总部那里附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了，多车了，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附近的。培正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医疗辅助队对开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附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现时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蒲岗村道。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沿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新界呢，较早前西贡大网仔路近住小松林嗰度呢，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嘅，咁之前呢来往方向都係比较塞车嘅，而家仲係多车，不过冇之前塞得咁紧要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黄珠路呢，都係交通繁忙嘅。黄珠路左转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係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近住美林村。安全车速告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坪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设施重开之后咧，炒场咧就更加犀利。人制排球队教练陈建达： 呢一波疫情三四点去到咧，都系 book 唔到我哋想 book 嘅场。前嗰晚已经见到有人喺度排紧队，准备第二朝 book 场。 马生： 咁多年 book 咁多样嘅场都咁难嘅，犯法嘅人只系90日停咗佢系冇意义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政府在四月初解除了九个国家的航班禁令，和缩短了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成团的情况是怎样呢？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检疫酒店，即是香港的居民他都要有七日的检疫期在酒店那里做，你可不可以这样呢？居家检疫呢，香港人真的很喜欢去旅行，居家做检疫的话，他旅行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了，意欲就会提高了。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继续之前就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何敬忠啊，咁呢个时间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疫情啦，继续系咁啊。其实第五波嘅疫情咧，都令到有好多嘅长者死亡啦吓。咁啊，爆疫嘅院舍吓，咁啊院舍嚟讲咧，更加系占咗98%嘅长者院舍咧，都系出现过咧疫情嘅爆发噶。咁而累计嘅死亡个案之中咧，就而家都已经有超过9000人死亡啦，其实系当中咧接近5000名嘅死者咧系院舍嘅长者嚟噶，咁所以咧都好多人形容咧就系呢一波嘅疫情之中咧，安老院舍咧系一个疫情嘅重灾区啦，甚至一个有啲人形容即系灾难出现咗喺院舍嗰度啦。咁究竟呢度院舍系发生咗乜嘢事咧？咁当然啦，即系院舍嘅长者院友咧，咁个疫苗接种率咧一直都系未如理想啦。咁而当中咧亦都有涉及好多嘅一啲政策啊、时机啊，吓都系出现过好多唔少嘅问题。 是啊，即是正如你啱所讲，咁大家知道因为香港嗰个死亡率高，其中一个原因就係长者嗰个接种率低啦。咁第二个就係香港嘅特色呢，就係我哋个安老院舍嗰个环境相当之挤迫。咁只要有出现爆发或者即係个案呢，就好容易成个院舍都好多长者都中招。而我哋都知道之后喺爆发之后嗰、那个譬如转移一啲长者去到一啲嘅隔离中心啊，成个过程又唔系好畅顺。咁我哋呢个都系我哋过去呢个几月其中好多唔想听到嘅消息嘅其中之一，就系嘅长者喺院舍嘅死亡率系比较多。 亦都聽，亦都記得啦。咁其實早前咧，咁喺疫症嘅即係爆發期啦，其實咧就係香港嘅隔離設施咧係不足嘅。咁所以咧就當咧就係譬如醫院嚇已經爆棚啦嚇，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亦都未有咁多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政府曾經喺二月嘅時候，就係要求過院舍咧。去接收翻一啲系確診陽性嘅長者嚇，佢哋嘅院友啦，咁又或者咧係要求咧院舍做一個嘅原始隔離啦嚇，俾嗰啲嘅確診咗嘅長者咧就繼續留喺院舍入邊啦。咁頭先你都講啦，即係院舍嘅環境，香港嚟講非常之擠迫啦嚇，亦都唔係一個有防疫措施啊、防疫抗疫嘅一啲嘅能力咧係相當之弱啦。咁所以咧，當有一啲嘅染病嘅長者喺院舍之中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傳開去，咁就導致一個爆發嘅狀況出現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最後咧就政府都多咗其他嘅措施去到接收或者係暫托呢啲嘅長者，包括咧係將一啲嘅體育館啊嚇，去到轉成一啲嘅長者暫托中心，系让一啲嘅轻症嘅长者可以隔离到啦。咁但系咧，就都有啲嘅安老业咧，就认为都为时已晚啊。 系啊，所以我谂而家我哋疫情已经叫第五波去到尾声，咁但系好多人都系话，其实第六波即系迟早都会嚟。咁即系而家我哋喺个安老业界，其实系咪都应该喺第六波嚟之前做一啲嘅准备咧？个准备可能系咪要有一啲嘅指挥中心去做啦，或者点样？即系我谂，我哋要短时间将个院舍嘅环境吓变得好宽敞嘅，都系不切实际嘅。咁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呢？我谂即系无论政府同埋业界都要预先谂咯，就唔好等到第六波嚟到嘅时候先至突然间又继续即系讲翻之前嘅问题，咁我谂就唔系好理想。 其实政府都有咧，就系做一啲即系将会做一啲嘅检讨工作嘅，咁就包括咧就系上个月啦，就宣布咗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啦，就将会全面咁检视院舍嘅抗疫能力啦，同埋将会提出一啲嘅改善措施嘅。咁但系咧就与此同时咧，就而家安老业界咧都系作出咗一啲嘅建议吓。咁不如呢个时候咧都呼吁听众啦，大家对于呢一波疫情之中啊，院舍嘅抗疫能力有咩嘅意见咧？对于即系今次嘅疫情之中，有咁多嘅院舍长者院友吓，咁系因此而过身嘅离世嘅，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何建中啊，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秘书长陈勇洲啊，陈勇洲你好， 系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 各位主持人你好。 嗱，寻日咧，你哋协会咧，安老业界咧就系作出咗一啲嘅建议啦吓，不如你都请你简介下啲建议啊嘛。 其实呢昨日我记者之内会里面呢，我们就主要就住第五波疫情之后呢，咁就有三方面的建议呢，咁就俾返政府啦，或者新一任政府去检讨啊，甚至去做一些规划。咁就主要第一个啦，就是关于人手上面的问题啦。咁啊，其实第五波疫情呢就爆发之后呢，其实人手上面这个问题呢都好明显地展露咗出来嘅。即系大家仲记得就系话政府就系话即系喺嗰段疫情期间咧就周围扩啲人手啦，甚至喺内地输入一啲医护嘅人员咧嚟帮手。咁其实本身我哋业界咧，其实喺就算未疫情之前咧，一路都面对咗一个人手紧缺嘅问题。咁所以其实第一个建议就系话喺人手上面咧，要重新检视翻究竟我哋呢一个行业嘅人手个源头应该点样去增扩个源头啦，去增加多啲人力嘅资源。去俾我哋呢個護理長期護理行業去使用，係啦，咁就唔需要成日，即係其實而家我哋業界經常面對到一個競爭啦，就係同一啲醫療嘅一啲機構啊，或者一啲體系咧去競爭一啲護士啊、物理治療師啊，或者一啲職業治療師呢啲咁嘅專業人手，咁變咗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呢方面嘅資源係好緊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就係話有一個重新嘅規劃喺人手上面。譬如话可能会唔会开一个真系护理专业嘅一个职系，去净系放翻一啲安老，一啲安老照顾行业咧，就唔系话即系同医疗嗰边系一视同仁咁样去做，咁去解决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建议上面亦都系嗰个宿位个供应上面啦。咁其实大家我谂，即系众所周知，其实宿位供应咧长期以嚟咧喺香港都有好紧张啦。咁即使政府就系话，努力去追翻啲数啦。咁其實咧就都未見得係好有一個好大嘅改善。 咁希望就係話日後嗰個土地嗰個供應上面啦，甚至一啲規劃上面咧，係可以就諗多少少，就係話喺啲社區唔同嘅社區入邊咧，就預留翻啲空間啦，去做一啲安老一啲嘅宿位啦，甚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郊之前都有討論過，就係話用一啲郊區邊陲嘅地方啦，去改變用途去做一啲安老一啲服務。咁直此就希望可以增加多啲宿位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咁第三咧就係頭先主持人兩位主持人講到啦，就係關於嚟緊日後一啲即係譬如第六波面對第六波啊，或者之後一啲感染控制上面嘅一啲措施啦，會唔會經歷咗呢一場咁大嘅災難之後咧，第五波呢個災難之後咧，我哋有一個比較完善啲嘅一個支援啦，甚至一啲協助咧，去提供翻俾啲院舍去避免翻再發生類似咁嘅一個人道災難啦，我可以叫做係啊。咁所以其實最主要呢，就住呢三方面建議咧，咁我哋尋日就個記者招待就係主要圍繞住呢三方面，係啊。 係啊，陳生啊，關於嗰個護理員咧，咁我哋知道其實一路香港人手都唔夠啦。咁喺疫情期間，即係內地都有一啲護理員嚟香港支援。咁你覺得其實長遠而言係靠即係培訓多啲本地嘅人手啊，定係靠即係輸入呢？咁我哋知道輸入其實主要可能都係內地多嘅。咁如果係靠輸入內地，其實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咁吸引呢？無論喺即係我哋嗰個工資啊、工作環境嗰度，因為我哋就算知道內地其實個銀髮經濟都好蓬勃嘅，其實即係內地一樣有好大嘅需求嚇。咁你點睇呢方面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或者我哋个业界都觉得啦，其实头先讲嗰两个方案咧，即系两个方法都要，即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咧，其实头先我都话，即系希望政府可以检视翻，就系话可以建，即系设立翻一个护理行业嘅专业体系，去令到咧本地护理员去不论培训啦，或者入后晋升阶梯咧，有一个更加明确同埋一个专业化嘅一个形象。咁其实而家我哋面对本地点解咁难入行咧，就系因为佢哋冇前景。即係每一個年青人哦，諗到就係做護理員之後，就係不斷做護理員。咁其實坦白講啊，即係每一個人會覺得吸引。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就係話，正正我哋尋日提到就係話，令到成個長期護理呢一個專業，要專業化咗佢。咁令到咧所有人即係有個晉升階梯啦，同埋一個形象，令到所有吸引多啲新人入行、新血入行。咁呢個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咧，其實我哋即係內地輸入外勞嗰度咧，頭先主人都講到，其實我哋係越嚟越冇個吸引性喺度，因為而家內地銀髮嗰個企業都好蓬勃，同埋即係相對個工資水平咧都拉近咗，咁變咗咧要佢哋離鄉別井啊，走嚟香港去做呢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叫做一個護理咧，其實相對就冇以前咁容易請人，咁所以長遠都係要諗啲方法，就係話點樣去令到呢一個輸入勞工個計劃更加全面，即係可能係會多啲專業嘅培訓啊，甚至一啲交流啊。令到佢哋一個輸入勞工個計劃更加全面，即係可能係會多啲專業嘅培訓啊，甚至一啲交流啊，令到佢哋覺得嚟到香港做護理員係一個階梯，令到佢哋可能去增知識啊，或者係長專業，咁去令到成個 package 會吸引啲咯。咁呢兩條即係兩個方案一齊做落去嘅時候咧，我相信對我哋本身香港個安老服務個照顧上面咧，就一定有一個好大嘅幫助。 另外我都见你哋嘅主席陈志玉咧，都讲到话，其实今次嘅疫情之中咧，政府曾经要求院舍咧就作为一个隔离嘅处所咧，就系相当唔理想啦，就有如将炸弹咧放喺院舍啦。其实你自己即系睇翻即系呢次嘅疫情啦，发生嘅事啦吓，有长者喺院舍里面确诊啦，咁啊有啲嘅院舍都讲过话咧，就系向过唔同嘅部门求助啊，包括系即系社署啊、卫生署啊等等咧，都未能够咧。就是、安排到长者去到隔离等等呢啲情况，所以就你哋都有一个嘅建议，就是希望就政府有一个嘅指挥协调嘅一个机制，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样嘢？ 系，其实喺个疫情呢两个月期间咧，其实安老院舍嗰、那个即系面对咗嗰、那个即系呢个突发呢、這个事件啦，其实真系手足无措，咁变咗即系头先主人都讲到，就系话我哋喺疫情开头嘅时候咧开始。有啲確診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真係求助無門。無論我哋打幾多次電話俾衞生防護中心啦，甚至一啲社署嘅部門咧，其實佢哋嗰陣時都係可能嚟得太急或者太快啦呢個疫情，其實佢哋都唔知點樣去安排。咁所以咧變咗嗰一刻咧，其實我哋真係好彷徨嘅。咁所以咧，其實就頭先講到嗰個緊急嗰個叫做一個支援中心咧，一個指揮協調中心咧，其實個目的喺邊一度咧，就係話希望。 可以就住譬如日后第六波嘅准备呢，就係、是、话如果有一啲跨部门嘅一啲協調嘅一啲中心係可以帮到我哋去做一啲叫做協調，包括咗譬如话指示我哋应该点样做啦，应该点样处理嗰班老人家啦，应唔应该处理啦，或者係咩成，因为其实喺个疫情期间第五波期间，其实我哋真係唔知点做，医院就叫我哋收返一啲確診嘅长者返嚟，因为佢哋冇空位。但係呢我哋已经表达过，就係话你放返一个確診，即係可能佢哋觉得冇乜病征嘅院友返嚟嘅时候呢，等于有个炸弹，意思就係因为院舍里面其实大部分老人家都係体弱，佢哋係基本上係有啲叻嘅老人家可能去叫做定得顺啦，但係唔叻嗰啲呢老人家呢就会因为佢返咗嚟呢而確診，咁相对呢就会需要更加老人家返医院，咁其实唔係一个好嘅措施，但係嗰陣時基本上係冇其他部門或者其他一啲政府嘅官員去幫我哋去調解過呢件事，咁變咗呢就我哋唯有只係可以接返嚟啦，咁嘅時候就出現咗呢一個大爆發嘅情況。咁所以呢一個協調中心希望就係話可以做到一啲疏導嘅情況啦，同埋一個好明確嘅指引俾到我哋院舍究竟應該點樣做、點樣處理，去保障返喺院舍入面啲老人家。 政府早前话要设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啦，去到检视翻院舍嘅抗疫能力啦吓。咁但系就即系呢个系一个政府部门嘅一个工作组嚟嘅。咁就其实你哋业界咧会唔会话都希望咧可以加入翻你哋嘅代表喺呢个小组入边，或者系有咩方法啊？就喺呢个小组嘅工作嘅时候咧，就你哋会俾啲意见佢哋咧？ 其实我哋业界系非常之希望可以参与其中，因为有好多嘢系我哋喺院舍经营者啦，甚至系我哋业界咧里边咧，其实见到个画面啊，所有嘢咧系我哋先知嘅啫。咁所以其实如果净系佢哋，譬如佢哋政府佢哋自己做一个跨部门检讨嘅时候，如果冇咗我哋嘅话咧，好多嘢嘅事实嘅情况咧，我谂佢哋都未必掌握得清楚。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好需要加入我哋呢啲前线嘅院舍啦，或者同事咧去参与其中，去话翻俾佢哋听，究竟当时当刻系发生过啲咩问题，有啲咩问题佢哋冇谂到要处理而系发生咗嘅时候咧，咁佢哋都需要知道咯。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有检讨过冇检讨，因为始终即系其实如果唔检讨下嘅话咧，其实你嚟紧做之后应付翻将来会发生类似嘅事件嘅时候咧，咁可能做就会再即系嚟得太迟啊，甚至可能做有更多老人家去受到呢个伤害。 其实我都顺便想问一问呢，而家嗰个院舍个接种情况系点样？ 其实呢就接种情况而家其实呢就院舍开始陆陆续续呢已经 pick up 返呢一个工作啦。咁亦都政府亦都就住接种嘅长者接种嘅一啲安排呢，其实都做咗好多工作嘅。咁佢哋亦都成立咗一啲跨部门嘅指挥中心啦，由政务司司长去带领。咁其實我哋見到個成效非常之快，因為當中協調咗一啲衛生服務中心啦、醫管局啦、社署嘅同事喺入面。咁所以呢就由第五波開始到而家呢，其實個接種率呢已經提升到差唔多六成左右嘅水平。 即係講第一針。 亦都院亦都係啦，第一針第一接種咗第一針以上啦，係啦，咁有啲甚至已經打齊第三針㗎啦。咁佢哋嘅安排呢亦都而家係好便利到一啲长者嘅，因为佢哋会安排一啲医疗机构啊，甚至一啲到诊嘅医生呢，去每隔一至两个礼拜呢就上门去为适合接种嘅老人家接种，就冇咗以前嘅情况就係要等啦，甚至係可能係好多问题要处理啦，而家就用一个快很准嘅一个态度呢，就係、是、快啲就为一啲适合接种嘅老人家接种，尽快去帮佢哋去做好一个防护咯。 系， 咁所以而家应该睇来将来应该就好快会可以提升到一个好高嘅接种。 因为我记得聂德权局长都讲佢针稳人啦，咁我好相信院舍肯定系一个好重要嘅对象同目标啦。 陈永洲， 呢波疫情更加体验到啦， 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院舍嗰個嘅設施啦嚇，因為咧就係今次嘅疫情咧，都見到其實院舍咧，即係雖然部分咧係會有一啲嘅隔離房間啦，但係即係好明顯係相當不足啦。咁嚟緊咧，其實政府都話想修例咧，去到改善嗰個院舍嘅環境啊，包括係增加人均面積啦嚇等等。你覺得而家即係係要去討論修例嘅時候，你覺得有乜嘢係要加落去咧？但係如果要加落去，即係譬如改善人均面積嘅時候，對於院舍嘅營運包括系即系可能个收入啊等等咧，会有相当多嘅影响。你觉得应该点处理呢？ 其實如果你問我針對呢一波疫情咧而去作出呢啲檢討咧，其實呢、本身香港長遠以嚟咧，其實大家地少人多，大家生活擠迫呢個環境，其實就係話一朝一夕係可以改善到啦。咁同埋即係我想強調就係、其實院舍係一個叫做一個長期護理嘅地方，而唔係一個針對一啲醫療啊或者醫護嘅一啲地方去做設計。咁所以就算你點樣去話修例去改善一啲嘢咧，其實你都係唔係適合做一啲咁嘅功能嘅一啲地方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夾硬要去做呢一啲嘢嘅話咧，而導致到又會衍生到一啲其他問題發生，包括咗可能又會令到個宿位更加緊張啦，同埋咧香港咧就係越嚟越即係。即係揾一啲適合嘅地方去做演出更加難，咁所以其實個重點我諗就係話，如果係針對疫情同埋一啲長者安全嘅話咧，其實呢一方面可能個成效唔會太大，但係就應該將個重點擺喺頭先我講話，就係譬如話點樣成立一啲中央嗰啲緊急應變中心啊，甚至係一啲培訓上面支援翻啊，去我哋去面對呢一波疫情會更加嚟得實際咯，你問。 好啊，唔該曬陳勇洲，多謝你。係陳勇洲咧，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秘書長嚟噶。咁啊，提咗幾個建議啦，包括希望政府有一個嘅中央協調啦，增加呢個嘅護理職系啦，去改善嗰個嘅晉升機會啦。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 時補課。美國同北約以及歐盟國家的國防部長舉行會談，討論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主持的美國防長奧斯丁讚揚烏克蘭武裝部隊英勇善戰，他們抗擊俄軍和保家衛國的事蹟將會被記入歷史當中。奧斯丁指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是挑戰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由，干犯了難以抗辯的暴行，又指烏克蘭對俄軍的抵禦为北约赚取向乌方提供装备和支持的时间。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空军在一夜之间击毁乌克兰87个军事目标，包括军事技术装备储存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上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何文田培正道一带嘅交通啦。培正道去红磡方向，之前喺医疗辅助队总部对开就有意外，咁啊，头先有少少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因为清晒场啊，交通都回复畅顺噶啦。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佬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新民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嘅。咁啊，啱啱咧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喺太子道东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柏立基诊所对开嗰度快线有意外啊，塞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柏立基诊所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天桥，咁啊近住呢个回旋处附近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至虎山道嗰段咧比较多车嘅，而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仲系多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就冇乜塞车噶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同埋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跟朋友分享的，毒食易肥。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咁我哋頭先就討論緊咧，就關於係疫情之下咧院舍嗰個狀況啦。咁啊，頭先就聽到咧，安老業界咧就提出咗一啲嘅建議啦。咁就包括就係希望政府咧可以成立一個防控指揮協調中心啦，同埋咧就係改善人手問題啊。咁啊，包括就係設立一啲嘅安老服務嘅專業職系啦，同埋咧輸入外勞噶。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何建中啊，而家聽聽聽眾嘅意見啦。 好啊， 有吴先生在电话旁边，吴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系咁啊！我想讲翻咧，即系点样应付呢个疫情嘅问题？因为我睇过咧，譬如澳洲咧，佢哋老人院咧都成个国家有成190,000即系老人院嘅院友，佢呢次咧都死咗19,000即系中咗招啊！呢次死咗咧就系即系19,000人吓，即系中咗招嘅得19,000人，应该讲错咗啊！佢190,000嘅，咁咧佢哋个情形同我觉得唔同咧，因为佢哋中招嘅人要好多。10% 人中招，但是香港呢你老人院院友呢就已经成50-60%了嘛。即是香港那个死咗的人里面呢其实有50-60%呢是老人院院友来的嘛。是吧，即是咁你那个卫生防护中心公布过的老人院和这个残疾院舍那些43,000嘛。咁死咗的大概就占咗是即是他们应该是占了 60%。你觉得即是香港的院舍是欠缺了什么呢，或者什么地方是不足呢？ 主要就是咧，突然间一下太多人中招，即其实个问题就是咁啫。因为你外国嗰啲咧，其实个死亡率咧都唔系比香港低好多，因为佢哋系全个社会入边咧最弱嘅人嚟噶啦。咁佢哋中咗招咧就系好容易死嘅。咁问题你香港一下跟咁多人中招，咁你医院咧其实咁多病人涌入去咧，佢又 handle 唔切。所以你关键底咧就系话点样咧？如果一有人中招嘅话咧，你尽快可以检测到，尽快咧掹佢出嚟。即係香港而家好似冇聽佢講咧，點樣係即係特別嘅 planning， 有啲咩 emergency 嘅，將啲老人院院友咧掹出嚟喺邊個地方，而係你有足夠人手去處理到啊！我好似冇聽過政府有咩嘅咁嘅 planning 做過。如果你都係冇嘅咧，咁你下一次又係好多人染疫咧，根本嗰個死亡就一定係好高。 OK， 好啊，多謝曬伍先生嘅電話嚇。咁其實就政府都有一啲或者當局啦嚇，都有一啲嘅措施去到隔離一啲染咗病嘅長者嘅嚇，包括之前喺亞博館啦，有一啲嘅館咧係我嚟做一個院舍院友嘅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啦。頭先都講啦，即係之前都有一啲。嘅體育館咧就轉咗做一啲嘅長者暫托中心咧，都係可以做一啲嘅隔離嘅院友嘅用途啦。咁但係即係今次嘅疫情啊，呢一波疫情之中，個時機係做得快定慢咧？咁同埋就係足唔足夠咧？我哋喺應付可能出現下一波疫情嘅時候，使唔使話即係有一啲嘅預備工作可以做下咧嚇？ 係啦，即係我諗一個係有冇設施啦嚇，第二就係話時機啦。第三，我谂好重要就系部门之间嘅协调啦。咁我谂部门之间嘅协调不足，大家除咗话院舍老人家嘅问题，好多方面大家都睇到嘅。譬如去到亚博馆，可能系属于社会福利处嘅馆，咁社会福利处同医管局啊，又有冇充够嘅沟通咧？咁入到去啲老人家如果有病啊，点处理咧？咁我哋个案都睇到呢啲问题。咁希望呢一啲咁嘅协调嘅问题咧，其实系可以改善，亦都希望喺第六波，如果真系有第六波嘅时候，可以做得好啲啦。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另一啲话题啊！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3，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何敬聪啊，呢一节嘅时间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吸烟问题啊吓。嗱，其实咧就早前咧，立法会已经通过咗修例啦，咁就嚟紧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即系4月30日开始咧，就将会禁止电子烟同加热烟啦吓，就禁止进口、制造、售卖同埋分发同埋宣传呢啲嘅电子烟、加热烟嘅另类吸烟产品啦。咁啊，呢一边厢就系禁呢个电子烟、加热烟啦。另一边厢咧，大家都关注咧呢个嘅传统吸烟嘅一个比率啊。嗱，其实睇翻而家嗰个吸烟率啦，即系讲紧系每日都有食烟习惯嘅15岁以上人士啦吓。睇翻由1998年咧嗰个嘅比率咧，就系15%嘅。 系。 咁去到而家咧，就係最新嘅數字係2019年啦，就係10.2%嚇，即係15歲或以上人口咧，就係有10.2%嘅人咧係有每日吸煙嘅習慣。咁呢個數字係高定低咧嚇，大家可以判斷一下啦。咁但係咧就講緊個趨勢咧，雖然話係有喺即係呢20多年間咧係有下跌啦。咁但係要留意嘅係咧，其實近呢幾年咧嗰個嘅比率咧，都係徘徊喺10%左右。咁而咧2019年咧就係10.2%啦，先講。對比起2017年咧，係稍微升咗少少添嘅。2017年咧就係10%，2019年咧10.2%，即係話咧微升咗0.2%啦。咁喺呢個吸煙率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咪需要啊？再去到做一啲嘅措施，去到咧係加強控煙咧？何建中， 我諗即係控煙就係、是、我諗香港政府做咗幾十年噶啦。大家記得即係可能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都仲有啲電視嘅香煙廣告嘅係嘛？咁而家基本上冇啦。咁初初就係話可能有一個警告字眼，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係冇嘅。咁再去到好多嘅場所係禁止吸煙啦。再去到我知道而家好多煙包都有好多好大嘅警告字眼，或者都好嚇人嘅圖片咁。咁我諗就係、是、即係吸煙呢一樣嘢，你要控制到或者減到零或者接近零咧，似乎係不可能。咁一個係宣傳，一個係禁煙嘅措施，一個係煙税。咁如果你從一個經濟角度，其實喺度下降嘅話咧，你越跌咧就越難去跌落去嘅，係嘛？你由15%減到14%可能容易啲。你由10%減到9%、9%、6%可能更加難，咁所以呢個係一路要做，但係即係我相信其實過去呢20年個比率減咗1/3啦，即係15%減到10%，咁嚟緊要做嘅嘢其實要再進一步大減，應該係唔容易。 嗱，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吸煙危害健康啦，這個我諗就算有吸煙嘅人士咧都會明白嘅。咁吸煙咧就可能會令到市民嗰個嘅健康出現問題啦，增加社會嘅醫療成本啦。咁呢啲大家都知道嘅。咁但係就要一啲嘅吸煙人士去到戒煙，又或者令一啲未吸煙嘅人士唔好去嘗試吸煙咧，究竟有咩方法咧？咁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煙譬如加煙税啊、宣傳教育啊等等呢啲工作啦。嗱，見到咧就係、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啦，咁就去到訂立咗一個煙草中局約章。 咁就希望咧就係對於吸煙呢個問題咧有一個所謂最終嘅目標啊，即係佢一個終局啊。咁佢哋嘅咧就希望咧可以喺2030年之前咧就將香港嘅吸煙率咧就降至到5%或者以下。咁究竟係咪做得到咧？有咩方法做得到咧？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大家覺得而家個吸煙率係點樣咧？有咩方法可以咧就係再去降低個吸煙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何建中啊，呢個時候就請嚟咧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员会的主席汤修齐。汤修齐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是你好。 不如请你简介一下你们的烟草中局好吗？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世界卫生组织呢都是很希望全世界的政府呢是地区呢每一个地区呢都希望呢是将他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蓝图呢是将該地區的吸煙率是降低到 5% 或者以下，然之後呢就啟動全面禁煙的程序的。咁我哋區民健康委員會呢亦都好榮幸呢係得到167位選舉委員的支持呢同我哋聯署咗一個煙草中局的約章，就我哋亦都係交咗俾而家嘅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呢，就好希望喺佢嘅政綱裏面呢將呢個煙草中局嘅建構無煙香港呢作為佢政綱喺公共衛生的一個重要部分。以及呢我哋亦都係有一共有11個加強控煙的措施，令到好像剛才主持人說減低年輕人和新的人去加入吸煙人士行列，亦都是鼓勵現在的吸煙者盡量去戒煙，令到我們最終可以達到無煙香港的。 嗯，但我想問即這個 5%， 即是要將吸煙率降至到 5% 或者以下，是不是一個可以達到的一個目標呢？即是縱觀著全球不同的國家地區，有沒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的？ 其實我絕對覺得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尤其是香港現在的吸煙率呢是 10.2% 左右，是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吸煙率的地區來的。香港是有條件呢是將我們的吸煙率是降至 5% 或者以下的。咁而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國家呢，其實一些已經發展的國家，他們已經是定了他們將吸煙率降低到 5% 的時間標，新西蘭就是2025年，英格蘭就是2030年，馬來西亞就是2045年等等這樣。其實我自己是跟不同的官員都是說，即是香港我們希望能夠凝聚到一個共識，即是哪怕是10年或者20年，雖然我希望的時間是短一點，我們希望有一個藍圖是將這個吸煙率降到 5% 以下，只要我們是有一些加強控煙措施是能夠是確實的執行的話，我相信是絕對有可能的。 嗯，剛才都說了，現在即是最新的數字就是2019年呢吸煙率就 10.2%，其实政府都有一个目标就早前制定过的，他们就制定这个的2025年希望那个目标就是降至到 7.8%。 看回现在那个的吸烟率的走势，你觉得2025年做到 7.8% 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我们是尚需要努力的，2025年去到 7.8%， 所以好像刚才说是以一些多管齊下同埋強而有力嘅向控煙措施啦。咁其中一個我哋係會係覺得特區政府應該優先處理嘅就係大幅增加煙草税啦，因為香港已經有超過10年係未有大幅增加煙草税，令到即係香港嘅煙草價格呢其實同埋其他發展咗嘅國家嚟比嘅係相對便宜，係唔足夠鼓勵一啲吸煙人士去戒煙啦。除此之外呢，我哋係希望好希望保障唔吸煙嘅人士，大概係90%嘅人士香港都唔吸煙，尤其是我哋要保障小朋友嘅健康咧，就希望盡量嘅擴大呢個法定嘅禁煙區去到減低二手煙嘅禍害啦。咁而我哋亦都係知道咧，喺第二啲國家同地區裏面，亦都係有研究指出咧，擴大禁煙區咧，亦都係一個有效鼓勵戒煙嘅方法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剛才講話即係呢個而家煙草產品包裝上面的警告語呢就是 85% 的，那我們都是倡議政府呢是將這個煙草包裝上面的警告語呢加大到100% 咁而喺澳洲咧，亦都係有研究咧，係澳洲喺幾年前實施咗將煙包上面嘅警告而加到100%咧，咁係亦都係鼓勵咗大概5%嘅煙民去到戒煙嘅。咁呢0.5%，即係雖然你0.5%睇落去唔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但係其實以香港數字嚟講，都係數以萬計嘅煙民去到戒煙咧，咁亦都係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健康生活啦。香港嘅市民亦都可以更加接近無煙香港嘅健康生活嘅。 阿湯生啊，我諗即係市民啦，尤其煙民就會最關心嗰個煙草税嘅增加啦。 嗯， 係。咁但係我哋都知道香港嘅特殊情況就係喺內地咧，其實個煙草税或者個煙價係平過香港嘅，亦都平好多嘅。咁所以一直以嚟都有啲所謂走私煙嘅情況出現。咁如果你再將個煙税大幅增加，其實嗰個效果係咪真係會可以好似你預期咁理想咧？點樣去嗰個走私煙可以即係杜絕咧？因為個價格差距越大嘅話，其實去走私嗰個動機就會越高噶嘛。 係啊，咁首先咧增加煙草税其中一個目標，除咗係鼓勵戒煙之外咧，亦都係鼓勵年輕人咧唔好加入吸煙人士嘅行列，因為喺唔同嘅研究報告都睇到咧，即係一個煙草產品嘅價格咧係對年輕人加入呢個吸煙人士嘅行列咧係有直接嘅影響嘅。咁煙草貴啲咧，啲年輕人就會少啲年輕人咧係會有興趣加入吸煙人士嘅行列。咁而我哋委員會咧係相信喺香港絕大部分嘅市民以及零售商咧都係奉公守法嘅。咁可能有一啲不法分子利用一啲佢哋嘅空間咧去做一啲走私煙嘅活動咧。咁我亦都我哋吸煙管委員會咧，不論同埋衛生署啦，以及海關都係保持好密切嘅聯繫嘅。咁我自己咧喺去年底同今年初咧，亦都係有同海關關長何佩珊女士咧係開會，咁海關嗰邊關長亦都係承諾咧，海關係會不遺餘力打擊呢一個走私煙嘅問題嘅。咁我相信只要我哋再加強公眾教育啦，包括喺學校裏面嘅教育以及對市民嘅教育，呢啲走私煙絕對係不法嘅行為等等，以及係就海關有效嘅執法，同埋我哋亦都係倡議政府咧係除咗執法加強之外咧，亦都喺走私煙嘅刑罰嗰度加強嘅話咧，係可以有效嘅打擊走私煙嘅。 咁同埋你哋希望個吸煙率可以去到降到5%啦。咁我哋知道其實你由15%去到10%，就相對咧比你由10%去到5%咧就容易啲嘅。即係你再進一步減，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咁你哋有冇一個策略，譬如話針對某一個年齡層、某一個階層，即係已經吸煙嘅人去做多啲工作，令到可以更加容易達到呢個目標咧？ 我會覺得咧係即係當呢個吸煙率越低嘅時候咧，再要去到降得更低嘅話咧，係大家咧係一定要用嘅好多有效同埋有好多呢、這、一個即係多管齊下嘅方法嘅。咁我哋發覺而家咧，其實吸煙嘅人士咧都係可能係成年人或者中年人以上嘅人士係會比較多嘅。由我哋睇翻香港政府嘅數據咧，由係40歲到59歲嘅吸煙人士係佔咗吸煙人口嘅30%左右嘅，而呢、這、一個20歲到29歲咧，就只係亦都係佔大概5%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嗰度咧，其實一路以嚟咧，以及有好多唔同嘅戒煙機構啦，包括東華三院啊、博愛醫院啊、樂善堂啊等等咧，都有唔同嘅戒煙服務咧，係同埋項目咧，係針對一啲可能係中年或以上嘅人士去到鼓勵佢哋戒煙啦，以及咧我哋亦都係有一啲主題性嘅戒煙服務咧，例如係我哋知道某一啲群組咧，可能佢哋嘅吸煙人士嘅比率可能會比較高，包括係呢一個係管理物業管理員啦，呢、這個係呢、這個司機呢一、這個貨車司機呢個行業啦，甚至係呢一個係建築界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吸煙率比較高嘅。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都係有好多呢一啲咁嘅項目咧，尤其是最近亦都係近年係透過呢一個社交媒體咧，向佢哋宣傳戒吸煙嘅禍害同埋戒煙嘅好處，同埋戒煙係唔怕遲嘅，就算係去到一個 中年甚至是比较年纪高的话呢，戒咗烟的话呢，即时对健康延长寿命对健康的好处会即时睇到的咯。 汤修齐，我想你呢就再讲多少少呢关于加烟税嗰个嘅策略啦。因为你哋都有一个目标嘅烟草价格啦，同埋呢就係嗰个调整嘅机制。不如都同听众讲下嘛。 好好啊，咁因为根据我哋做嘅控烟政策调查呢，其实我哋同訪問咗好多而家嘅吸煙者咧，就係邊一個價格咧，先至係會鼓勵到佢哋減少吸食呢個煙仔，甚至係鼓勵到佢哋戒煙咧。個中位數咧就係$100港幣嘅一包。咁而家嘅香港嘅煙仔咧，大概係60几蚊港幣一包。咁呢一個價格同其他嘅一啲發展咗嘅國家，好似澳洲啊、英國啊、加拿大比咧，係相對便宜嘅。咁而世界衛生組織咧，俾全世界政府嘅指引咧，亦都係希望呢一個煙草税咧，係呢個煙草零售價嘅75%嘅。咁但係香港咧，而家煙草税同煙草嘅零售價咧，就只係63%左右，咁就連世衛嘅標準未達到。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同呢個特首候選人倡議緊嘅咧，就希望盡快立即係大幅增加煙草税，大概100%。咁樣嘅話咧，我哋計過個零售價咧，煙草零售應該係大概$100一包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參考翻世界好多已發展國家咧，好似新西蘭啊、英國啊、澳洲等等咧，佢哋每年都會喺通脹以外咧再加一個 percentage 咧係加煙草税嘅。咁我哋都係希望咧係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税100%，跟住亦都咧希望可以立到法咧係每年喺呢一個通脹以上再加至少10%，呢個係新西蘭實施咗嘅啦，已經至少加增加10%嘅增加煙草税嘅做法。咁除之外咧，再五年去到檢討一次，需唔需睇翻當時嘅情況係有冇希望係有冇再需要呢個大幅增加煙草税一次嘅咯 ？OK， 仲有一分鐘到時間咧，想問一下你哋想擴大嗰個禁煙區嘅範圍咧，希望納入埋乜嘢嘅地區啊？ 我哋第一咧就係所有嘅交通嘅等候點，包括的士站啊、巴士站咧。第二咧就係所有繁忙嘅街道，因為好多市民同我哋委員會投訴咧，一啲叫做火車頭嘅效應啊。而家嘅法例咧係幫助唔到啲市民去避過呢一啲火車頭啊、二手煙。第三咧就係喺學校、社會福利設施、社區中心同埋老人院嘅。範圍10米以外咧，都應該係禁煙區，同埋所有嘅巴士站啊等等嘅10米之內咧，都應該係禁煙區，同埋所有繁忙嘅街道都係禁煙區咧。呢一個係我覺得係非常之迫切要執行嘅，因為香港每年有數以百嘅市民係吸二手煙而引致病而死亡噶啦。 好，唔該曬湯修齊，多謝你嚇。汤修齐就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的主席来的，大家怎么看呢？打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3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个案，再多7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有超过119万人染疫，9061人死亡。新增13名学生或老师检测阳性，有学校连续2日呈报3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相信并冇关联，暂时睇唔到学校出现爆发。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現時每日仍有300多宗個案，相對仍然高。當局亦都有進行追蹤工作，集中喺長者院舍同埋學校等分析。政府今日起展開全港疫苗到户接種服務，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到小西灣村視察為長者到户接種疫苗嘅流程。佢話：截至昨晚，約有7900人登記上門接種服務，今日有20隊來自不同醫護機構或團體的人員在東區提供上門疫苗接種服務， 今个星期四会开展西贡区上门接种服务，并逐渐加大每日派出外展队的数目。有关服务可为未曾接种新冠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或因病患或残疾而行动不便的人士，提供上门免费接种科兴疫苗服务，会以分区形式推展，每个星期服务4至5区，需要事先透过有关网站或热线登记。外展队提供服务之前，会先与申请人联络，工作人员出勤的时候会着上绿色的上衣制服，方便市民识别。屯門青山公路大欖段住宅地皮流標，5份標書金額都未達到政府所定的底價。項目上個星期五截標，首次加入最低單位面積280平方尺的要求。發展局發言人說，雖然今次未能夠成功招標，但會繼續將最低單位面積要求落實在所有政府賣地的項目、鐵路物業發展和市區重建局項目等，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空间和回应社会诉求。到访莫斯科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在开始之前接受传媒采访的环节，古特雷斯强调需要做一切可能的事情，结束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又说自己希望为对话、停火和最终达至和平创造条件，而停火越快越好，首要工作是尽量减少乌克兰民众承受的苦难。拉夫罗夫欢迎古特雷斯到访，又指莫斯科方面已经迅速回应古特雷斯的倡议，就一系列问题再次接触，当中必然包括乌克兰周边的情况。古特雷斯的访俄行程亦都包括同总统普京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上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柏立基健康院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御港湾对出消散之中多车嘅龙尾啦，就去到太子道西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军营，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仍然是稍为多车，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港岛西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皇后大道西的一段快线只是准电车行驶，驾车朋友经过 要小心和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世茂坪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坪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咧，大家都特别关注三和大厦嘅卫生问题。深水埗嘅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好快，政府要针对三和大厦去做清洁咧，其实真系未必做得晒。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震， 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或者有个契机早早发展啦，推一推三和大厦嘅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 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为什么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我们又有一个文化、体育、艺术类的招生，你只要在某方面体育、艺术类这方面有特长，你一样可以透过2211四门核心科目的分数入读大学。 麻烦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就係吸煙問題啊。咁就頭先咧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就係提出一個吸煙煙草中局啦，就期望喺咧2030年之前咧就將香港嘅吸煙率咧就降至到5%或者以下噶。咁個辦法咧就係透過大幅增加煙草税啦。咁就佢頭先都講咗咧，就話希望嗰個嘅一包嘅香煙嘅價錢咧可以提升至到大約$100呢個水平啦。咁同埋擴大喺呢個嘅吸煙區、禁煙區嘅範圍啊，去到更加多嘅公眾地方啦。大家點睇呢啲嘅講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候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鄧女士喺度，鄧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係，請講。 係啊，咁頭先你講嗰啲啦，咁我覺得就算係加煙草税都好啦，其實都唔會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咯。 點解咧？ 因為其實嗰個加價不斷都係加價噶啦，咁但係仍然係有好多人食煙咯。咁我覺得係應該係有啲如果你講係小朋友嗰方面啦，即係可以吸煙嗰個年齡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吸煙嘅嘛，年輕人都有啦。咁你如果冇一個好嘅教育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好難去即係教一班年輕人真係唔好再去掂呢啲煙咯。咁你話如果係比較年長啲嘅，其實佢都唔會戒嘅啦。即係普遍嚟講啊，即係年長嗰扎。咁最多係食少啲嘅啫，就唔會因為個煙價高而唔買一包煙囉。 嗯，好。 咁至於係有能力嘅一班人去吸煙嘅呢，就係佢根本係有錢，你$100又好100多元都好，其實佢哋需要食嘅時候佢哋都會去食囉。咁、 嗯、 其實好多呢啲資訊啊或者各樣嘢講吸煙危害健康，其實每個人都知嘅。不過係我諗係我谂系唔够咯吓，咁同埋即系个教育啊，其实我哋应该系由低做起，因为已经食烟嘅人已经系应该好多噶嘛。咁如果连年青人嗰扎都唔能够去教育嘅话咧，其实系不断会上升咯，系唔会下降。就算你点样去推，即系价格啊各样嘢都唔会咯，咁样咯。 OK 吓，好啊，唔该晒邓女士嘅电话吓，我哋听多位听众先，有方先生喺度。方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 讲。其实有趣嘅就加税，我相信每一次加税都会有阻力咯。如果你加税嘅话，阻力再加埋去到2030年嘅时候，其实我谂个通胀都抵消晒噶啦。咁但系实在咧，就香港而家有好多现有嘅法例系欠缺实质嘅执法咯。如果有强烈嘅执法，我相信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吸烟好多系犯法嘅地方，佢哋吸，但系见唔到人去执法咯。甚至我哋控烟办，究竟控烟办？個效率有幾高，或者去做到幾多呢？再講而家疫情關係，除口罩吸煙係犯法，但係唔好意思，周圍見到都係除口罩吸煙咯。咁呢個都係牽涉有法例喺度，如果呢啲法例積極去執行嘅話，我相信會解決咗好多問題咯。 Okay. 家居有個問題好嚴重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會遇到，樓上食完煙，煙頭掉落街，或者樓上食煙，再樓上咧係聞煙味。咁呢個係冇法例去規管，佢話佢喺屋企吸煙，所以唔影響到人。咁、 嗯、 但係呢個實質上咧就係對左鄰右里、樓上樓下嘅影響好大。咁又冇辦法喺呢度處理咗咧，呢啲二手煙先至係一家避唔到嘅地方咯。 好啊，多谢晒方先生嘅电话吓。咁啊，两位听众咧都对于加烟税咧有一啲嘅质疑啦吓。嗱，其实上一次加烟税咧就系2014年啦，咁当时嗰个嘅加幅咧就系11%左右。咁啊，头先汤修齐咧未有机会同佢倾啦，不过佢同传媒讲咧就嗰个加幅咧都认为比较细啦，11%呢个嘅上次嘅加幅啦咁。咁亦都咧见到咧就上次加过烟税之后咧，对于嗰个吸烟率咧都冇明显嘅一个下降啦吓，咁所以咧系咪又需要再去加大呢个加烟草税嘅幅度咧？嗱，而家嗰啲烟草啦吓，一包嘅香烟咧就大概系平均60几蚊啦。佢头先咧就建议话去到加到大概100蚊啦，咁个加幅咧其实就今次就如果系咁加就唔细嘅吓，咁所以头先有啲听众话啊，有啲食开烟嘅就算加咧佢都照食啦咁。咁又系咪咧？即系当如果个加幅系呢个幅度嘅时候，咁会唔会都可能有啲作用咧？这个都可能要有一啲嘅验证啦吓。 系啊，因为正如一开头阿陆宇光你讲，香港由1998年去到2019年，20年嘅时间由15%减到10%，但我哋而家已经去到2022年啦。如果2030年要去到5%，其实系一个即系我谂系好进取嘅或者难度好高嘅一样嘢。咁但我哋睇呢个所谓嘅中国嘅策略咧，我又见到又唔系太多新嘅招数，所以我谂我哋大家都希望嗰、那个吸烟率越低越好啦。但系如果纯粹系一般嘅教育啊、禁烟或者系加烟税咧，我自己都有啲保留，系咪真系咁容易由10%再降到5%咧？喺可能8年嘅时间里边。 不过都可能会对于一啲未食烟吓、未有吸烟习惯嘅人士咧，如果大幅加烟税，即系等于咧嗰个吸烟个门槛啊，嗰个成本咧又会多咗咧，咁会唔会亦都有可能会令到一啲未有吸烟习惯嘅人士去到即系冇唔好养成呢个习惯咧？ 系咁就令到个吸烟率唔会点上升，但要再跌一半咧，我谂都仲要有好多嘅努力系啊。 系，头先亦都方先生都讲到话私人地方啦吓，的确咧就系家居内嘅吸烟啦，咁都好都有一啲嘅政府宣传讲到啦，咁都好影响咧都家人嘅，因为啲家人咧正正就系食紧二手烟啦，可以叫做吓，咁但系要话喺呢啲嘅地方去到禁烟，可能更加困难，即系因为嗰个私人地方嘅家居啦吓，咁所以点样执法咧？咁头先阿方生都提到话啊，可唔可以加强执法啦？包括一啲喺唔应该食烟嘅地方。食烟啦，而家嚟讲有口罩令咁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即系去到减少啲食烟嘅一啲机会咧？咁样吓，呢个执法方面又可唔可以做得加强一啲咧？ 系啊，因为我过往曾经有个工作嘅地点咧，即系隔篱系有人吸烟嘅，咁我哋啲同事曾经都去投诉过，但系后屘就发觉原来嗰个执法嘅难度系好高嘅。即可能是要见到一个人吸烟，仲有一个点着的烟，被执法人员见到，才可以入到罪。如果在一个办公室的环境的话，其实我想要做到这件事就真的不容易。 好啦，就睇咧嚟緊咧，究竟呢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提出咗建議啦，政府又會唔會去到採納相關嘅建議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下。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5，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何建中啊，呢、這个时间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一啲高龄嘅公屋啊吓。咁睇翻数字咧，其实房委会底下咧有超过190,000个一啲高龄嘅公屋单位啦。咁咩为之高龄咧？即系话呢啲嘅公屋咧，其实已经系起咗超过35年嘅楼龄噶啦。咁點樣呢？咁其實而家啲政府咧都研究緊啦，即係委託房委會咧就研究緊啊，有邊啲嘅一啲舊嘅屋村可以重建咧？咁早前咧已經決定咗咧話華富村咧就係會作出重建啦。咁新一份施政報告咧亦都係邀請咗房委會去到研究咧重建西環村啦、馬頭圍村啦呢啲咁樣。咁但喺重建嘅同時咧，咁其實咧就呢啲嘅一啲傳統嘅屋村咧，其實都帶俾香港人咧好多嘅一啲回憶啦嚇。咁同埋咧就係當中嘅建築咧，都可能係俾咗市民好多嘅感情啦。咁所以咧就喺重建嘅同時，亦都有人咧關注住保育嘅問題嚇。究竟有冇一啲嘅公屋嘅一啲建築嘅元素嚇，或者甚至一啲嘅建築物嚇，一啲嘅建築嘅架構？是可以保留到落嚟嘅咧，咁就成为咗近期嘅一个议题。何建中， 系啊，咁我谂即系重建当中如何保育系香港一个即系都拗咗好多年嘅题目啦。咁由从过往嘅即系皇后码头啊等等，咁都一路拗到即系大家都会系好关注嘅。咁我谂屋村嗰个重建有个好处就系，因为系政府即系主导啦，咁一般佢哋嗰个即系地盘嘅大都比较大。咁可能比較容易有空間去做到一啲嘅保育。如果你譬如一啲細嘅商業嘅項目咧，可能會難一啲。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一般嘅保育係講緊建築嘅保育咁啊，相對可能係客觀一啲。咁可能有建築嘅風格啊，可能考慮一下個年份啦、啊、等等。咁但係喺一啲嘅屋村嘅保育咧，可能係有一啲嘅我哋叫做集體回憶嚇。咁嗰樣嘢未必可能喺個建築美學上係有好高嘅標準。咁大家點樣去攞到個共識呢？咁呢個都係其中一方面，大家都會關注嘅。 係好啦，就算真係保留唔到嗰一啲嘅建築物啊，或者建築結構啦，咁嗰啲建築嘅特色啊，甚至係嗰啲嘅屋村嘅文化，亦都有啲人咧係提出啦，話希望咧可以喺保育落嚟啦，或者係用一啲方法去呈現啦嚇。咁究竟啊有啲乜嘢嘅建議咧嚇？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港大建築學院客席副教授。魏翠子博士啊，魏博士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又觉得其实香港嘅旧屋村啦，其实有啲乜嘢系好值得保育落嚟噶？ 其实咧，我就觉得应该首先问，因为每条村可能嗰个都唔同嘅、所以我哋都要检视翻咧。其实每条村嗰、那个，譬如佢喺嗰个，即系最紧要系嗰个文化价值啊，即系话咧，佢可能喺历史方面啦，咁譬如你话好似石硖尾嗰啲，譬如即系我哋而家都知道嗰个美河楼咁样啦，咁佢系代表咗第一批嗰个嘅七层大厦、六层大厦啦吓，咁或者系一啲好似譬如模范村咁，佢嗰、那个。形式即係開始起嘅時候，佢唔係嗰時未有房位噶嘛，咁嗰時其實嗰陣時起嘅，咁所以佢呢啲都有一個特別嘅一個歷史價值喺度咯。咁或者有陣時有啲重要人物住過喺度啊，咁樣，咁呢啲都我哋都要檢視翻，究竟佢嗰個歷史價值喺邊度，即係話佢點樣係影響到後面嘅人，或者係另外頭先主持人都有講過啦，譬如建築價值方面。譬如我哋睇，就算係好似係我哋美河樓嗰啲就 mark one 啦，其實好似真係冇乜如果你話我哋喺以我哋既定嗰啲咁嘅即係美學上面，就覺得咦又好似平平無奇喎。但其實佢係譬如喺嗰個建築方面嚟講，佢嗰個其實就可以講係一個糅合咗呢個嘅英國同埋本地一個結構嘅。咁我其實亦都有書寫過係關於呢個啦嚇。咁喺度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係邊一啲即係特色嘅一啲建築風格咧嚇？ 例如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好似譬如我哋嗰只 Mark One 啦，你睇翻當年嚟講，我哋住緊咩樓咧？我哋住緊唐樓噶嘛，係咪？唐樓係好溜溜高高一棟一棟咁噶嘛，或者係有啲咧好似即係喺鰂魚涌嗰度咧有一個好大座啲。我哋叫做composite building 啦，咁係一個係嗰陣時因應當時時個法例許可可以起噶嘛。但你睇翻如果我哋個 Mark One 嚟講，個樣係完全唔同嘅喎，兩係背對背咁起嗰啲屋，即係嗰個單位啊。咁然後外面有走廊，其實喺香港係冇嘅呢樣嘢，係咪？所以其實佢係有一個好有嘅強嘅特色。 咁其實我嗰陣當時時做研究咧，都有即係去到英國啊，做咗好多考察嘅，咁所以其實都發覺到，其實佢係當時時嘅一啲叫做 working class 嘅 housing 嘅，咁咧佢哋就係一種咁嘅背對背嘅 back to back 咁樣嘅。 嗯， 即系例如呢啲系有个建筑特色啦，或者我哋自己嗰、那个譬如走廊啊嗰啲咁，即系话大家喺度啊煮食啊，又行即系通路之余咧，又系即系大家邻舍关系建立都系嗰啲地方啊，或者好似一啲譬如好似 Mark Four 嗰啲咁，好简单，你睇落好似冇即系石泥村嗰啲，好简单，而家冇乜特别咯。但系其实你睇下佢高咗啊，因为嗰阵时系第一次我哋有 lift。可以咧就出於是將間樓由七八層高就變咗十六層高，呢啲都係一樣咁嘢，或者係好似華富村咁樣，我哋以前就淨係起有地起樓就已經係好好啦。咁去到華富村嘅時候，就利用咗呢個英國新市鎮嘅形式咁嚟起一個即係、就是、類似自給自足咁一個小社區咁樣。咁呢啲都係喺建築層面上面，佢係有一個特色同埋有個文化價值嘅。當然，如果你話講起屋邨嚟講，最重要不過就梗係我哋講嘅社會價值啦。頭先即係主持人都有講過，即係集體回憶啦。 嗯，係。 咁樣當時大家係夜不閉户嚇，其實你問翻好多人，佢哋唔使鎖門嘅嚇，或者係人嗰、那個個鄰里關係啊，你可以就係又擺低細路仔喺隔離屋。系睇啊咁样，咁而今时今日就唔得啦吓，或者借言借由啊，啲好多讲咗好多呢啲咁。 阿魏博士啊，系我哋睇到而家其实政府都，我哋睇翻啲资料啦，都比较主动去做一啲嘅咨询嘅，譬如话重建华富村，亦都会去咨询下啲居民有啲咩值得保留啦。你觉得佢哋而家做呢方面其实足唔足够咧？同埋如果其实好似阿叔讲嗰啲集体回忆，亦都可能会有人觉得系即系相对主观嘅。咁點樣可以攞到個共識呢？因為佢唔係好似建築物咁樣，可能五十年以上某一個風格就將佢評為幾多級建築，咁你就有限制。但呢個係一啲叫非物質嘅東西，咁你又點樣去睇呢方面？ 其實你話頭先即係譬如政府開始做緊嘅時候，就即係譬如你話房委同埋房協都分別都有開始做呢種咁嘅研究啦。咁我覺得呢個方向性係好嘅，但咧就係其實最緊要係要。即係唔可以係好零碎咁去做咯，即係話變咗就係要建嗰個每一個村嗰、那個譬如重建嘅嗰、那個建築團隊，佢哋有心做，佢哋可以做咁樣，咁就唔夠全面咯。其實都亦都好值得係即係譬如每條村都係有做嘅，即係雖然你會覺得可能哇好大工程啊，但係其實都好值得，因為我哋其實有半數人口都係住喺唔同形式嘅，即係公共建嘅公共屋邨裏面，即係可能係有 HOS 啊，即係話嗰啲啲係出售單位嗰啲咁樣啦。但係其實依樣嘢，其實你問翻下，你諗翻下喺香港嚟講，有乜嘢更加能夠代表普羅市民嘅一個集體回憶咧？咁佢哋淨係住喺嗰度嘅。即係呢個係最親身第一身經驗嚟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要即係收集翻啊，同埋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啲獅子山精神啊咁，咁其實都係講緊，例如好似屋村呢啲咁樣，即係由一個奮鬥過程啊，而係得到今日成功啊，或者係各樣咁樣嘅。 係，魏博士想同你傾一啲即係具體啲嘅例子啦。嗱，見到咧就房屋處嘅副處長啊梁建文咧，咁啊早前接受傳媒訪問啦，咁就話嚟緊嗰啲重建同保育嘅方針咧，就傾向使用新蘇屋村個模式啊，咁就亦都講到話咧，可能可以即係套用落去。华富村的重建那里成为一个新的华富村，可不可以讲一下什么是松屋村的模式呢？还有譬如应用在其他的项目，譬如华富村又可以有什么作用在这里呢？ 我首先我不知道Steven 是说那个 是什么形式，我估计因为松屋村呢其实在保育 过程里面它其实留下了四宝啦，幾樣即係重要有歷史價值嗰啲嘢，咁然後補啦，就係唔係話好似譬如美河樓啊，或者係華夏村啊，咁係成棟係補翻保育咁樣啦。咁我估佢講呢樣嘢，咁我亦都理解到呢個係有一個困難喺度，因為我哋譬如成條村咁樣，你除非你唔發展嘅啫，而且就算你係講緊發展嚟講咧，其實你個屋村佢有個樓齡咁上下。因為以前嘅起樓技術嚟講咧，我哋所有嘅樓可能係預計係五十年嘅。咁你始終係有一個，即、就、係、是、有一日係用到嘅。咁你建築安全其實係最重要啦。你即係其實你補其他嘢都唔係，你如果唔危險就唔得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形式係講緊係即係保育一啲有價值嘅 單件咧，我估係講緊嗰樣嘢咧。咁即係可以講係其中一部分可以做嘅嘢咯。咁但係其實應該有更加全面嘅一個嘅方案嚟到睇呢個嘅保育管理方案咁樣咯。咁因為其實嗰個唔單止係話，即係我拆嘅時候，我哋就喺度淨係睇下啊邊啲零碎可以保留啦。其實係喺屋邨仲係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能夠早啲能夠係知道係邊一啲係有嗰個文化價值嘅，無論歷史建築或者係社會價值嗰啲嘢，我哋就喺嗰個維修保養嘅方案裏面，我哋就可以預先係做定，即係做好啲，起碼延長啲佢個壽命啊咁樣咯。 嗯。咁亦都睇返呢，就早前啦，房協都有一啲嘅計劃，譬如叫做歷史文化傳承計劃啦，咁就為一啲嘅重建嘅屋邨呢，就做一啲社區記錄啊，做一啲保留，同埋即係重現返嗰啲建築特色啊咁樣。咁其實你又點樣睇呢啲方法呢？係咪即係叫做可能係將呢啲嘢呢就叫記錄落嚟啦，即係以一個展覽展示嘅形式向返將來嘅公眾去到展現返，咁你點睇呢？ 首先我都覺得是一個正面嘅，我覺得都是一個是值得支持嘅一樣嘢啦。咁當然係頭先我哋其實有講過，即係話其實喺公共屋邨嚟講，其實除咗嗰個歷史文化價值之外呢，其實嗰個社會價值係好重要嘅。即係你淨係記錄返個歷史呢就係未夠嘅。因為我哋係要知道歷史佢嗰個能夠啟發我哋乜嘢嘢咧？佢個價值喺邊度咧？呢個係最重要咯。咁當然，而且喺房協嚟講咧，佢哋嘅建築特色亦都係值得要睇嘅，因為佢哋就同房委唔同咧。房委係用一個標準樓嘅，而房協咧其實係每個屋邨咧，佢哋係再請職師嚟做咁樣。咁所以佢都喺嗰個建築特色方面咧，佢可能係會比較豐富一啲嘅。咁但係講到尾，其實最緊要就係唔係淨係寫咗一本書出嚟咯，即係唔係話淨係有個文字喺度咁樣咯，而係有啲能夠真係落實嗰個係最重要咯。即係譬如咧，係有啲嘢需要保育嘅話，因為你如果淨係得文字或者係影像或者係錄音嗰啲collective memory 嘅故事咁樣啦，咁呢啲嘢係我哋今一代嘅人我哋可以理解，因為我哋生活有好多人喺度生活过，或者我哋知道，咁我哋可以理解一样嘢。但你再过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嘅时候咧，佢哋冇咗呢种生活体验咧，你如果净系得单就文字啊，或者系单就呢个语言记录咧，其实系唔足够嘅。 系啊， 即系你系要有实际先见到吓。 系如果系一般私人嘅即系地方保育咧，就会牵涉到譬如佢重建个价值可能会减低啦，佢个。價值減低，有時政府就可能用一啲咩原址換地啊呢啲方式。咁喺個公屋嘅重建嚟講，如果我哋增強咗保育，會唔會譬如話令到提供嘅單位少咗啊，或者令到我哋所謂解決房屋問題又會即係困難咗咧？有冇呢啲嘅情況咧？喺你所提嘅例子當中， 仲有半分鐘時間嚇。 係，我會覺得你首先第一樣嘢，你話其實私人保育裏邊咧，就係會降低個價格咧，其實呢樣嘢都唔係噶啦。而家你睇到好多時係嗰個係即係相得益彰咯，可以咁講。咁然後喺譬如喺公屋保育嗰方面嚟講咧，其實喺設計方面係可以，如果你預先知道有啲咩要保留嘅話，你係可以喺嗰、那個設計方案裏邊係包含咗嘅。咁當然呢個要考嗰個建築師嗰個嘅設計即係。proposal 啦，當然 係。好啊，唔該曬韋博士啊，多謝你。 好，唔好客氣，好。 韋翠子博士咧就係港大建築學院客座副教授嚟噶，咁何建中可能都要真係睇翻嗰個屋村嘅咩特色啦，咁同埋即係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啦，究竟保唔保留建築物或是嗰個特色咧，去到保育呢件事啦嚇。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